方小满对于任小素加入连队是拒绝的，还想跟周应龙商量商量，看能不能把任小素弄走。可现在张小满都想回去抱着周应龙亲一口，这简直比周应龙给他配十挺重机枪都好使啊。重机枪阵地有多难攻，但凡打过仗的陆军都很清楚，那是真正的绞肉磨盘，正面战场的大杀器。而现在有了任小素，这重机枪竟是直接就被 TNT 给端掉了，也不知道任小素是怎么做到的。直到现在，张小满他们甚至都还不清楚任小素的超凡能力是什么，这也太神秘了吧。不过每个人都有秘密，也没必要去寻根究底。张小满带人冲上山去的时候，并没有在附近看到任小素，而整个土匪窝的火力都并非面朝他们这个方向的，而是背对着他们。 奇了怪了，怎么感觉上来的不止任小素一个人似的，更像是另一支连队从后山爬上来突袭了他们。 眼见着土匪窝的营房倒塌了一片又一片，地上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着，但都不是枪伤，而是刀伤。一名士兵经过尸体的时候也很震惊， 任小素不会是跟他们近战搏斗呢吧？ 此时电远山的土匪正在与神秘的影子战斗，可是打着打着，那影子忽然钻入一片营房后面便消失不见了。一开始影子凶猛无比，杀了他们很多人，但不知怎么的，影子开始没那么凶猛了，而是利用自己高速移动的特点进行牵制，绝不在同一个地方停留。然而正当他们寻找影子的时候，背后忽然有枪声响起，有土匪惊愕之间回头望去，却见他们身后几百米的尖刀连已经架好了三挺重机枪，正对他们进行疯狂扫射。与此同时，张小满还带着二班组从侧翼包抄过来，试图将这群土匪全部拦截在空旷地带，让土匪全都成为重机枪的靶子。有些土匪反应得快，立马躲在了营房废墟后面展开反击，可他们刚准备开枪，忽然看到身子旁边有一只手从暗影中伸出，扔了一颗手雷在他们旁边。轰隆一声，这群刚刚躲入废墟掩体后面的土匪被炸上了天，而张小满也在侧翼完成了简单的阻击阵型。张小满从未体验过如此畅快的战斗，仿佛所有隐患都被人消弭于萌芽之中。那战场上仿佛有一只神明的手在帮助他们似的，为他们的突袭亮起一路绿灯。不过这支土匪里有一百多人明显接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他们不慌不忙地一路后撤，连后撤阵型都不曾乱过。任小素藏在阴影里看着这支人马，恐怕这一百多人就是藏在土匪里的宗室正规军了吧。而且刚才那最后一挺重机枪阵地里的二十多名士兵也比土匪更加谨慎，看样子也是宗室的人。宗室把一百多人放到定远山，甚至连最后一道关卡都是他们在把守。若是角色互换，没有超凡者参与这场战斗的话，恐怕尖刀连拼完了也不一定能冲过那个机枪阵地。看到宗室正规军后，任小素便不再客气，他在200米开外的阴影里用自动步枪瞄准，然后突然开火。宗室正规军是万万没想到这边也有敌人，仅仅只是一梭子子弹就将他们有秩序后撤的阵型给打乱了。张小满大吼， 火力点前移，压着他们打，任小素牛逼。 北方，周应龙正带着整个前锋营构筑防线，也保证后方前进基地可以顺利建成。宗室没有异动，但自打关山土匪破灭之后，双方都知道战争已经开始了。此时有士兵忽然跑到周应龙面前低声说道， 营长，尖刀连张小满请求通讯。 把电台拿过来。 等通讯员背着电台靠近后，周应龙接过电话便劈头盖脸地对电话说道， 让你好好阻击定远山的贼窝，你瞎折腾什么呀？你们现在是不是困在山腰上了？在那儿稳住别动，我派二连去支援你们。 刚才就有尖刀连的通讯员汇报了定远山的情况，而周应龙则大发雷霆，定远山都封山了，摆明是要死战到底的，以前还可以偷袭，而现在 一个连根本不可能把这样的一个山头给打下来。周应龙是真担心张小满在冲动之下把尖刀连折损在定远山，结果电话里面张小满忽然打断周应龙的话： 营长，我们把定远山给打下来了。 这一晚上还没过去呢，这就打下来了？谁家打山头不得好几天呢？甚至长达几个月的围攻都有可能。周应龙黑着脸： 你他妈小子晚上是喝了假酒了吧？ 营长，我们真把定远山给打下来了，而且幸亏我们打下来了。你不知道，这宗室竟然在定远山藏了两门火炮，正对着前进基地的位置。我们要不把定远山打下来，你们就糟了。 周应龙破口大骂： 糟什么糟？我一听定远山封山，就知道宗室有这么一招。前进基地换地方了，他们的火炮根本打不着。我们前进基地距离定远山还有80多公里呢，他们拿头打。 任小素在电台旁边听着周应龙的大嗓门释然了，他之前还在想，若是178要塞连这点小动作都防不住，那还真是跟178要塞的名声不符，也没有那么能打。而现在看来，一个营长周应龙都有如此敏锐的嗅觉，178要塞名不虚传呢。任小素自知在行军打仗方面是远远不如对方的，起码他也是听到间谍联系庆氏，才意识到定远山上有远距离射程的火炮。这时周应龙声音放缓了一些： 伤亡多少人？ 报告营长，只有7人受伤，没人死亡。 通讯电台对面陷入了沉寂。周应龙问道： 你们剿灭多少匪徒？ 杀敌927人，其中131人以为宗室正规军。 张小满平静说道，但平静背后还藏着一丝嘚瑟。而周应龙那边太清楚尖刀连几斤几两了，按照正常情况，这定远山打下来，尖刀连全军覆没他都不意外。周应龙反应很快，他下意识就问道： 司令给你们塞的人小素这么厉害？ 此时任小素已经走开，张小满看向远处独自一人坐在废墟上休息的任小素，他挂了电台朝废墟走去，坐在了任小素的旁边。 你这么拼是为什么？ 对方明明可以跟着他们一起攻打定远山，等迫击炮先把重机枪给打下来再说，可这少年偏偏选择冒险去徒手爬山，孤身一人突袭整个土匪营地， 这样能减少你们的伤亡。 可战争总要死人，有时候走在路上，对面藏在树林灌木里的敌人就会突然扣动机枪的扳机，把你身边的战友一个个打成筛子和血人，也有可能一发炮弹忽然落到你的脚边，把你的双腿炸断，内脏也给震得粉碎。战场上是一个必须性命的地方，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 不试试怎么知道？ 张小满愣了半晌，他忽然意识到这任小素之所以那么拼，是真的想让他们都活下去。可这是战争啊，一个攻坚克难的连队怎么可能不死人？除非出现奇迹。大战之后必有收获，今晚只是短短的几轮炮击，张小满等人就把迫击炮弹给打得干干净净。但是没关系，定远山的土匪比想象中更加富有，这些东西对于宗室这样的财团来说根本不值什么钱。子弹也快打完了，西北现在通用的都是 7.62 毫米口径枪弹，土匪窝里也同样多的是。一场战斗会消耗多少子弹，这个数目是难以估量的。一场战斗里如果算上训练用子弹的话，很可能几千发甚至上万发子弹才能杀掉一个人，这是单纯从数据上计算的。大部分时间里用来火力压制的浪费子弹可能占比很高。张小满他们把定远山土匪里的子弹全都抬了出来，一个个去把自己在战斗中扔掉的弹夹也给捡回来，将子弹重新压入弹夹之中。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一打下一个山头就是爽啊，战利品全归咱们自己所有。哎，等等，这里怎么又没有手雷啊？ 听连长这么一说，大家才发现 好像是啊，就一些土匪身上搜出来了一些，整箱的手雷还真没见到。 这定远山的土匪也不穷啊，怎么连个整箱的手雷都见不到？ 旁边的任小素听了这话，心虚的没吭声。整箱的手雷是有，而且还有十箱之多，一箱20颗，全在他的收纳空间里了。就在此时，宫殿忽然说道， 任务完成，奖励5点属性点，可自由分配。 任小素愣了一下，果然按百分比进度来计算的困难任务，奖励也会高一些。只不过自己之前帮战友减负的任务才完成到 90%， 啊，怎么一下子就跳到 100% 了？等等，是因为十箱手雷吗？自己把十箱手雷装进收纳空间里，所以算是变相的帮队友减负了？饶是喜欢钻宫殿漏洞的任小素都惊呆了，这也可以啊。之前他也塞了6箱，但因为没有完成任务的提醒，所以他也没注意到。要是当时注意到了，估计任务就直线完成了。任小素很乐意帮战友完成这种减负，他把属性点分配给力量3点，敏捷2点，均衡分配。如今的力量已经达到了 13.5， 而敏捷则是 12.1。 单从数据上来看，任小素如今的身体素质已经是正常成年男性的4倍还多了。不过任小素更加期待的是属性突破20%的时候会有什么新能力出现。例如催成这个持续30秒的技能，就是属性双双突破10的时候产生的。也许每过一个坎儿，都会产生质变。下山的时候，尖刀连里的每个人都满载而归，如果不是拉不动那两门火炮，恐怕张小满要把火炮都给拉去前进基地。临走前，张小满用 TNT 将两门火炮的炮管前端给炸断了，这是防止有宗室的人再启用他们。一般情况下，战场上遇到这种移动成本较大的攻击型设施，都是选择直接摧毁，而不是费尽力气把他们带走。下山路上，忽然有战友经过任小素身边的时候说了声谢谢，然后若无其事地继续往前走去。紧接着越来越多战友经过任小素身边的时候都说了一声谢谢，这是感谢任小素帮他们扛住了大部分压力。若不是任小素一个人孤身犯险，恐怕这场战斗里死一半人都是很正常的。任小素愣了一下，这一次他甚至没有要求过大家说谢谢，但每个战友的感谢都很真诚。仅仅这一下，任小素就收获了100多个感谢，感谢币一下子变成了400多。然而一场战斗之后，任小素收获的绝不只是10箱手雷、5点属性、100个感谢，还有战友的信任。张小满曾说过，战场上你能信任的只有手里的枪械和子弹，还有壕沟里那个能为你掩护的战友。任小素看着前面正在下山的战友们默然无语，然后专门放慢了脚步，等一等身后还没说感谢的那些战友。一路向西北方向前进，周应龙命令尖刀连先去前进基地与前锋营会合，等后方部队在前进基地完成集结，然后根据张司令的下一步作战计划来决定去哪儿。宗室财团所管辖的壁垒都在前进基地的东北侧，而前进基地的正北方200多公里处就是广阔的戈壁与沙漠。当尖刀连跋涉80多公里进入前进基地的前一刻，所有尖刀连战士还都累得跟狗一样，狗都没他们累，主要是扛的东西忒多了。然而进入前进基地的一瞬间，张小满等人全都昂首挺胸，容光焕发的。富饶和林平安两人甚至还把肩上缴获的 RPG 火箭筒给高高的扛在肩上，看起来要多威风就有多威风。然而就这么一路走向指挥营长，接受全体集团军先行部队战友的注目礼。 连长，有必要这样吗？ 你不懂，咱今闹连打了胜仗，100多人剿灭俩山头，现在整个集团军估计都听说这事儿，咱得支棱起来，让他们瞧瞧咱尖刀连的威风。 袁小素有点哭笑不得，明明进军营前还在喊累死了累死了，不过他看向周围其他友军的士兵，确实都一脸敬佩地看着尖刀连这边。正在营房里搭帐篷的战士也都停下手上的活，小声嘀咕着什么。就在此时，周应龙的大嗓门响起， 他妈的把二脾气给我放一边去，老子还以为你们来攻打老子营部来了。 说着，周应龙围着尖刀连转了一圈，当他看到担架上的7个伤员时便吼道， 卫生员呢？过来把伤员抬走。 啊，不用不用。 尖刀连里的伤员赶紧说道， 我们的伤马上就没事了，任小素给我们涂了药。 你他妈土方子药能好使吗？有伤就治，少废话。 任小素发现这周应龙虽然嘴上嚷嚷的厉害，但见到尖刀连的第一反应就是先看看连队里的伤亡情况，然后给伤员治伤。尖刀连的伤员都急了， 任小素，你给营长解释解释啊，我们的伤真的没事了。 这要是被抬走，接下来的战斗可就没他们什么事了。兄弟们在前线打仗，他们在卫生所里躺着，这叫什么事儿？任小素看向周应龙说道， 我的药张司令也见过，确实是土方子，所有外伤都能3天痊愈，现在野外有很多很神奇的草药。 周应龙专门查看了一下伤员的伤口，无一例外都是枪伤，有个倒霉的伤员则是被榴弹碰撞后的碎片击中，而且黑药之下的伤口已经开始结痂了，好像真的不是太严重似的。伤员们为了不被抬走，甚至还跳下担架蹦了蹦，表示自己跟没事人一样。这不是装的，是真的没事了。旁边的张小满早就骂起来了， 你们几个他妈的没事，为什么不自己下来走路？ 嗨，能少走一点是一点。 之前抬过他们的尖刀连战友都骂起来了， 几个孙子太缺德了呀，真不要脸。 此时周应龙问道， 你们把定远山打下来就伤了这么点人？ 都是周营长以前教导的好。 瞎在这拍什么彩虹屁啊，给我滚去写战斗报告去。 张小满等人脸色一下就黑了， 营长，我们尖刀连可是战斗功臣啊，现在前进基地应该好吃好喝的招待人，而不是让我们写什么战斗报告。 咋的？ 周应龙斜睨着张小满， 要不要我再亲自给你倒点酒啊？ 也不是不行。 却见周应龙一脚踹在张小满的屁股上， 我滚去写报告去。 每场战斗都必须写报告，这是惯例，一方面是总结战斗里发生的细节，另一方面则是总结战斗里的失误和教训，以免以后再犯同样的错误。可是张小满他们这群糙汉子最烦的就是写战斗报告了，仗都打赢了还总结什么失误和教训啊？打赢就完事儿了呀。尖刀连的糙汉子们全都窝在刚刚搭好的帐篷里，围在张小满身边。这时张小满拿着本子和铅笔看向任小素， 任小素，你 我是刘民，我不识字。 哦， 张小满悻悻地低下头，不过他马上琢磨出不对来了，张司令选的接班人能他妈不识字？ 你丫不想写报告就直说嘛，说这种瞎话良心都不会痛吗？ 张小满咬着铅笔的末端极力回忆着战斗细节， 感觉也没怎么用力，敌人就输了呀。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张小满都不知道该怎么写这份报告，主要是这场战斗里面的主要功劳全集中在任小素一个人身上了。确实是这样。 任小素，这报告还是得你来写，你要真不识字儿，就你说着我写，关键是 我们都不知道你是怎么把定远山匪窝给抢成那样的。而且这可是天大的功劳一件，这份报告递上去，你立马升职。 任小素在旁边说道。 你就写大家英勇冲锋就好了，战斗是一个连的事儿，功劳不能让我一个人都占了。 这样不好吧？那我们多不好意思，我们不能干这种事儿。 没啥不好意思的，哎，算了，我来写吧。 这时候任小素一把夺过张小满的本子和铅笔，洋洋洒洒地开始编战斗过程，把战友一个个写得英勇无比，智谋超群，还写了他们是如何冲破阵地，如何有序杀敌。张小满在旁边看得都入戏了， 我有这么厉害？ 写完之后，任小素把报告递给张小满，拿给营长去吧，功劳是大家的。对于任小素而言，他如今对178要塞也并没有太多归属感，只是要借助178要塞的力量去找宗师报仇，所以功劳什么的对他来说并不重要。在报仇之后，他就要远走中原寻找小玉姐、颜六元等人了，并没有打算在178要塞当官啊，所以功劳给别人就好了。到了这时，尖刀连全体都已经认可任小素了，不再有人排斥。之前任小素害他们跟二连打一架的事情也被一群汉子抛到了九霄云外，只是周应龙要这份战斗报告本身就是想看看任小素到底厉害在哪里。他很清楚定远山能近乎无伤地打下来，功劳一大半肯定都在任小素，也想看看司令选中的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结果这通篇报告里几乎都没提任小素自己的名字。周应龙不乐意地看向张小满， 你还敢贪下属功劳，信不信老子毙了你？ 张小满委屈巴巴地说道。 这报告是任小素写的呀。 周应龙陷入沉思，一个少年人一点都不贪功吗？张司令到底选了个什么样的接班人呢？一群老战友之后肯定会问他，任小素在他手下当兵，这人到底怎么样啊？结果周应龙身为营长却回答不上来，这算怎么回事？周应龙忽然问张小满， 你给我说说这场战斗里任小素到底是怎么打的？ 报告营长，我也没看到。 滚！ 在前进基地的日子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舒服，早晨6:20的时候，任小素就听到帐篷外面的起床号吹响了，然后所有人按照作战序列集结开始跑操。很快整个前进基地外面都响起了口号声，往返负重越野5公里，这是没上战场之前的必做功课，唯有尖刀连可以例外，因为尖刀连刚刚打过仗，在前进基地里可以享受不用训练的特权，休养生息。不过起床号响了之后，焦小晨躺在行军床上就睡不着了。 哎呀，这号声一响，总觉得不干点什么就好像少了点啥一样。还有跟我一样睡不着的吗？啊！ 军用帐篷里大家稀稀拉拉的回应。 我也睡不着， 睡不着。 要不跑步去？ 你也睡不着了， 能睡着才见鬼了。 哎，走，越野跑去。 说着任小素就看到一班组的所有人都起身穿衣服，他也跟着起床。出帐篷便发现二班组、三班组、四班组也出来了，连医疗兵韩明磊和炊事员李兴成都不例外。张小满乐呵呵笑道， 大家很不错嘛，咱们尖刀连虽然打了胜仗，但是大家都不能骄傲啊，训练还是要坚持的。 焦小晨小声嘀咕道， 最骄傲的估计就是连长你了吧， 不说话会死是吧？ 结果这时周应龙的勤务兵一路小跑了过来。 张小满连长，周营长让你去向指挥部。 指挥部里，周应龙语重心长地对张小满说道， 昨天我把战斗报告交上去，今天司令对你的嘉奖就下来了，战时特事特办，说明司令对你很重视啊。 张小满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 司令怎么说的？ 是这样的，你之前的军衔事实上已经高出半级了，但因为尖刀连是加强连，所以你待遇虽然提升了，但职务却没有变化。这次你又立了功，干部司那边准备开始对你进行谈话。 听到这里，张小满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我不离开尖刀连。 这是好事啊，怎么还不乐意呢？ 我们尖刀连现在正是打硬仗的时候，我这当连长的走了算怎么回事？就算调离，那也得战争结束之后。 你吼什么吼呀？现在就是初步问问你的想法，本来就是好事，给让你给整成什么了？ 营长，是不是司令想让我给任小素腾位置？这样也行，你让我在尖刀连当士兵，我心甘情愿让他当连长，但我不离开尖刀连。 周应龙算是没脾气了，例如张小满这样不愿升职，宁愿降职也不愿离开连队的情况，恐怕也就他们178要塞的部队里会有了。 那你就当好你的尖刀连连长吧，这事儿跟任小素没什么关系。你们连的受刑嘉奖已经下来了，全连三等功，唯独没有他。 凭什么？就因为他是司令选中的人，所以对他这么苛刻？ 这下子张小满真的愣住了，他原以为调走他是为了给任小素腾位置，虽然他寻思着任小素升迁也不会这么快，可结果却反过来了，全连受嘉奖，唯独任小素什么都没有。 行了行了，司令的想法咱们也琢磨不透，你先回去吧，晚上进行授勋仪式。 张小满心不在焉地回到连队里，继续带着大家跑操，可所有人都看出来张小满的心事。 连长，挨营长怼了吗？总感觉你有心事啊。 因为打下定远山和关山，司令决定给我们每人一个三等功。 这是好事儿啊，指不定咱们尖刀连打完仗全成军官了。 好什么呀，唯独任小素没有这个三等功。 这话一出，所有人都愣住了。 哎，为什么？就算任小素在报告里面没有提自己，但全连都有三等功，他为什么没有？是不是报告出了什么问题？哎，咱们去找营长重新写一份战斗报告吧。 对啊，咱们去找司令，这不公平。 任小素为了连队的任务都拼上命了，你让其他的人谁来也爬不上那后山啊，就算爬上去了也不一定能对匪窝造成很大的破坏啊。这场战斗里本来就是他收工的。 所有人都看向任小素，结果任小素却笑着说道， 没事的，我要功劳也没什么用，不用帮我去找司令了。你们不是说了吗，军人在部队里服从就是天职，上面怎么安排随他们就好，咱听命令就行。 张小满恨铁不成钢地说道， 你自己也要争一口气啊。 有什么好争的，赶紧跑操吧，不然等会儿吃不上饭了。 任小素笑了笑继续往前跑去，大家面面相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晚上的授勋仪式比较重要，前进基地是将这次授勋当作一次动员大会来办的，用来鼓舞军心。然而张小满这边把除了任小素以外的所有尖刀连战士叫到一起， 你们都听好了，咱们写这封联名抗议是下课上的做法，如果司令不高兴，恐怕各位以后在军中就没什么前途了。 我不信，司令不是那种人，他能听进去建议的。反正我会签名的，这个功劳必须给任小素，任小素不争我们替他争。 行，那我来写，你们签名。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案子低头琢磨着怎么写这封抗议信，也真是为难他们了。此时张景林已经抵达前进基地了，正和所有作战序列的将领开会。刚说到北湾河一线该怎么渡江的时候，外面勤务兵进来小声给他说道， 尖刀连的所有士官都来了，说是代表尖刀连全体送抗议信。 不是刚说要给他们记三等功吗？ 有什么好抗议的？让他们进来吧。 那司令，我们先出去。 不用，都听听咱们尖刀连的小兄弟要抗议什么。 张小满、焦小晨等士官被带进了指挥营帐。张景丽笑道： 说吧，咱们首战告捷的功臣想要抗议什么呀？ 这是我们的抗议信。 张小满把皱皱巴巴的纸递给张景丽： 我们就是觉得任小素遭受的待遇不太公平，我们想重新写战斗报告，他才是这场战斗的首功。 哦。 张景林点点头，看了抗议信，信的落款还有尖刀连全体士兵的签名。他说道： 你们的意思是，你们伪造了战斗报告，你张小满、焦小晨冒领军功， 就算司令你处分我们，我们也认了，但任小素真的有功，您不能给我们所有人一个三等功，结果把他给忘了，这不是打我们的脸吗？ 咱们对事不对人，伪造战斗报告通报批评，冒领军功则必须取消你们所有人这次的三等功，就算你们是功臣也不能例外。至于任小素的事，我知道了。 张小满等人有点懵，知道了是什么意思？说完他们就被勤务兵给带出了帐篷。张景林笑盈盈的把抗议信丢给其他将领： 都看看吧。 周应龙坐在末尾，心说张司令看起来明明心情很好的样子。司令把这封抗议信丢给其他将领看，分明是要告诉所有将领自己选中的任小素都做了什么。一个刚刚进入连队的士兵而已，何德何能让一群战友拼上一个三等功也要帮他抗议？这任小素在尖刀连里比想象中更得人心呢。如果你自己是一束光，那就终究会遇到那黑暗雷云背后的其他光明。指挥营帐里各个作战序列将领们传着看那封联名抗议信，信里的内容大致就是说明了在夺取定远山的战斗里，任小素徒手爬上后山对土匪进行突袭，居功至伟，所以大家对三等功受之有愧。而且张司令不给任小素三等功的做法实在是有失公允。周应龙一边看抗议信，一边偷偷看张景林的脸色，不过他发现张景林好像并没有不高兴的神色，他小声试探道： 哎呀，没想到这群王八蛋竟然还跑来指责司令有失公允，回去我就处罚他们。 哼，你心里打的什么算盘我能不知道？行了，不用试探我，我不生气。 哎，那就好，还是司令您大度。 此时忽然有作战旅的旅长疑惑道： 这周应龙手下的尖刀连是出了名的滚刀肉，这任小素刚去尖刀连没几天吧，就有这样的凝聚力了。 行了，此事不再讨论，晚上的授勋仪式也取消。周应龙，你回去给尖刀连说一声，之所以三等功里没有任小素的名字，是因为我打算给他二等功的，不过任小素编造战斗报告，这二等功也取消了，我们现在开始讨论下一步作战计划。 坐在末尾的周应龙顿时牙疼了，还是司令套路深呢，到最后啥都没给，结果各个作战序列的将领都已经知道任小素已经在尖刀连站稳了脚跟，不仅武力值生猛，而且还非常得人心。以前将领之间还会讨论，也许张景林把任小素放在尖刀连纯属巧合，并不是要选任小素当接班人的。可现在看张司令这一套操作，分明是在给任小素铺路嘛。当然打铁还需自身硬，如果任小素自己是个弱茬，恐怕张景林想抬都抬不起来，可任小素偏偏不是弱茬。周应龙有些疑惑，怎么好像张司令对任小素很有信心似的？虽然这次任小素好像什么都没得到，但所有将领都再次明白了张景林的心意，也更加真实地了解了任小素这个人。大概这才是张景林的目的吧。张小满等士官还没回到自己的营区，此时外面 已经有干部司的人来通知，晚上的授勋仪式取消。任小素有点纳闷， 怎么取消了呢？ 去递抗议信的只是士官，士兵都没去。任小素旁边的尖刀连士兵都没说话，还是干部司的人说道： 哦，你们连士官去找司令抗议不给你三等功的事情，觉得对你不公平，司令追究你们编造战斗报告的事情，把他们的三等功也给取消了。 直到这时，张小满等人才出现在营区。任小素皱眉看向张小满： 何必呢？我都说了我不需要战功。 你不需要是你的事儿，但咱们尖刀连的兄弟都看不得这种不公平的事情，咱尖刀连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任小素良久没有说话，只是旁边干部司的战友撇撇嘴说道： 本来任小素是二等功来着，这下也取消了。 取消？ 张小满的笑容渐渐消失。 你他妈说啥？ 干部司的战友瞥了张小满一眼： 任小素二等功的文件我们早就准备好了，哼，这下也取消了。 张小满看看任小素，又看看这干部司的，顿时捂住脸，不知道该说啥了。干部司的战友乐了： 行了，你们也别急着沮丧，指挥部那边交代了，这次三等功算是给你们扣着，等你们再立功了给你们一起算。 真的？ 张小满骤然抬头： 但全集团军都知道你们现在是首战告捷的功臣，该给你们的少不了，而且定远山的战利品自然允许你们全部留下。 张小满顿时就喜出望外，战利品这种东西向来是要交到军需处再统一调配的，等到再打仗的时候，尖刀连又是一夜回到解放前了。现在司令开口允许他们留下那些战利品，那他们现在搞不好就是整个陆军部队里弹药最充足的连队了。等到干部司的人走了之后，任小素很认真地对张小满等人说了一声谢谢： 大家的心意我记在心里，谢谢你们。 谢啥呀？要不是你，咱现在不少人都回不来了。 任小素看着这群西北的糙汉子，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有点期待和他们继续并肩作战了。就在此时，周应龙大步流星地走了过来： 你们这群老小子闹出来的事儿啊，等打完仗回来我再给你们算。现在全体都有收拾行囊，开赴石川镇，七天之内把石川镇给我拿下来。 石川镇距离前进基地大概70公里的距离，在前进基地的东北方位，那里并没有什么人居住，只是灾变前的一座小城市留下来的一座废墟，如今却变成了宗室最南边的一个防御支撑点。178要塞急迫想要把石川镇打下来，是因为那里距离前进基地太近了，防止宗室在那里架设超远射程火炮，把前进基地纳入攻击范围。前进基地的安全性如今是战争开端里最重要的事情之一，而前锋营当下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保护前进基地的安全。张小满拿出地图看了一眼： 据说石川镇里有很多楼房还保存着，非常适合架设重机枪，而且里面还有宗室新建的防御工事和碉堡，这场巷战并不是很好打呀。 巷战又称城市战，一般情况下的巷战都会短兵相接，甚至会出现贴身近战的情况，敌我彼此混杂，犬牙交错，危险性极强。狭窄的街道，复杂的环境，看不见的敌人，杀人于无形的枪火，你不知道哪个黑洞洞的窗户里就会忽然伸出一支枪口来，然后开始收割生命。焦小晨皱眉问道： 不能让装甲旅掩护吗？ 不行，前进基地的功能还没完善，装甲旅不能贸然行进纵深路线。 一时间，就算是尖刀连这群不怕死的流氓也心中悬起愁云，只有任小素仍旧像个没事人似的，仿佛完全没有把巷战的事情放在心上。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战争从尖刀连打下关山的那一刻就开始了，没有什么正式的宣战，第一声枪响就是战争的号角。攻打石川镇对于整个战争来说只是一个很小的插曲，与尖刀连一同前往石川镇的还有二连与三连，那里不是尖刀连可以独立作战的地方，他们从此要面对的都将是松氏的正规军。这些正规军接受过系统的军事训练，打过数不清的靶子，只是没有真正上过战场而已，与之前面对的土匪截然不同。按照张小满所说，这些松氏正规军的军事技能并不比178要塞差多少，相差的唯有经验，还有在战场上的应变能力，以及脱敏训练所包含的内容。有些宗室新兵看到翻出的肠子与断掉的腿会呕吐恶心，会恐惧害怕，但178要塞的老兵不会。在前进基地里，周应龙让勤务兵给尖刀连的每个人都发了一张纸和一支笔。 这是干什么？ 张小满抬头看了任小素一眼。 写遗书。 遗书？ 当然明面上说是让大家有什么想说的话就写下来，如果回不来了就由十五司帮大家把信送给家人，算是交代一下后事，如果回来就可以去十五司把信要走，我们都管这玩意儿叫遗书。 那多不吉利。 没什么不吉利的，上战场的人就应该看淡生死。其实我们刚开始也不理解，但跟178要塞外面的敌人打了那么多次，遗书都写了好几封，早就麻木了。 你这是写给谁的？ 写给我爹娘还有我媳妇儿。 你结婚了？ 你瞅你这话说的，我都快30岁了还不能讨个媳妇儿了。 任小素有点尴尬，他自己脑子里没这方面的概念，所以还以为大家都跟他一样单身呢。想想也是，张小满都混到连长了，年纪也不算小了。 结婚是种什么感觉？ 张小满一边写信一边说道。 还行吧，马马虎虎，回家有口热饭吃。 幸福吗？ 你这小子是思春了吧，怎么对这事儿这么感兴趣？哎，我这么跟你说吧，我只有一年的幸福婚姻生活。 那感觉还不错啊。 旁边的萧小晨哈哈大笑道。 你不懂，他都结婚10年了。 你不写信吗？ 不知道该写给谁。 尖刀连里所有的战士忽然沉默了，他们意识到这可能就是任小素如此拼命打宗室的原因。从前进基地出来后只能步行前进，作战计划里他们将在第三天抵达石川镇的外围，但从走出前进基地的那一刻就必须全神戒备了，以免宗室军队在石川镇外围提前埋伏。 石川镇在平原上，虽然外围有树林，但我们想突破进入石川镇都是一个难事吧。 张小满抱着自己手里的自动步枪解释道。 先用迫击炮打，3公里的射程足以让我们在敌人的重机枪范围外打出一条缺口，那时候我们才有进入巷战的资格。 有谱吗？ 实在不行就让后方的炮火部队拿大口径榴弹炮轰啊，总有办法的。 就在行进的第二天夜里，忽然两翼传来枪炮声，尖刀连这边甚至远远就能听到重机枪哒哒哒的声音。 二连和三连遇伏了，我们也小心一点。 大家都预想到宗室会在石川镇外开始设伏，所以并不算什么意外，想必二连和三连那边也有所准备。他们前方也忽然传来了枪声，但枪声还很远。张小满他们下意识地躲到了路旁的树后，可是却没有子弹打过来。 奇怪，这枪打的是谁啊？继续往前行进。 只是尖刀连继续向前行进了几百米，却依然没有见到想象中的敌人，连一点枪声都没听到。 不对劲啊，咱们走的才是主路，难道是宗室固步一战？芙蓉、林平安，你俩去前面探探。 不是张小满有危险就喜欢使唤富饶和林平安，这连队里 必然有尖兵之分，在危险的时候本身就得尖兵先冲上去，这是分工不同。富饶和林平安两人沿着树林就弯着腰向前摸去，结果刚还没走多远呢，便看到两人都折返回来了。 连长，不对啊，埋伏咱们的人都被干掉了，全都被抹了脖子。 这个机枪阵地上只有一个作战班组，三十都是刚刚死掉的，血还在流呢。 张小满狐疑地看向任小素， 你干的？ 不是，我人不是在这站着呢吗？ 也是啊。 尖刀连的战士们也有点懵， 谁帮咱们把这机枪阵地给打了呀？而且还是用刀抹脖子，这得是超凡者才能做到的吧？ 所有人都疑惑了，战场上忽然冒出来个神秘的超凡者来做好人好事了？尖刀连的战士们都不是傻子，这事摆明了就像是任小素干的呀，可他们又没有什么证据。说实话，大家现在连任小素是什么能力都还不知道呢。张小满再次试探任小素， 真不是你？ 真不是我。 张小满来到机枪阵地上，他找到了一具尸体，摸了一下对方的虎口处， 没有很厚的茧子，不是经过训练的战士，应该是流民临时组成的队伍，或者是私人部队。 都是些炮灰啊，看来宗室是想用炮灰先来消耗我们呀。 意料之中，石川镇中的敌军不会少，保守估计也有上千人。不过好消息是，现在我们遇到的大部分敌人应该很弱，射距都掌握不好的那种。 石川镇本就不是什么很重要的地方，宗室之所以在这里驻兵，纯粹是在战略上恶心前进基地罢了。事实上，张小满他们的怀疑是正确的，这个机枪阵地本身就是被任小素影子给端掉的，他从出发时便开始让影子在前方探路，以免遭遇伏击。经历过一些错误之后，任小素学会了如何更加小心与谨慎，但这并不是什么特别值得高兴的事情，因为这是有人用血来教会他的。一个人彻悟的程度恰等于他所受痛苦的深度。二连与三连的位置有些远了，三支连队行进的间距始终保持在2公里左右，而任小素这影子的控制范围也不过是1公里的样子，所以他没法帮助其他连队。此时张小满忽然说道， 继续行进，我们距离石川镇还有1天的路程，不要松懈，随时都可能会再次遇到伏击。 宗室把流民和私人部队放在最前线，一挺重机枪就可能让178、134的前线部队损失惨重，这就是热武器时代战争的奇诡所在。 我其实一直挺好奇的，你好像对升迁并不是太感兴趣。 打完这一仗我可能就要去中原了。 等等，你说你打完仗之后要离开178、134去中原？ 对的，寻找家人。前天你们写遗书的时候还有个可以写信的对象，而我如今连个写遗书的对象都没有了。 是宗室干的吗？ 是的。 这一刻张小满忽然意识到，难怪任小素对宗室下属这么狠，还如此主动承担主攻任务，原来是有仇恨在身。平时虽然任小素没有显露出什么痛苦来，但大家都分明感觉到了任小素身上的孤独。例如大家围坐篝火的时候，任小素会一个人坐在旁边看星空。例如大家吃完饭后会嬉笑聊天，任小素却还是一个人靠着大树望向远方，不知道在想什么。任小素从关山下来的那天宛如一个血人，张小满分明从对方身上察觉到了正在消弭的怒意。 关山的土匪是你杀的吗？ 张小满说的是消失掉的关山主力。 不是，我弟弟杀的。 张小满噎了一下，任小素都已经这么生猛了，竟然还有个能团灭关山土匪的弟弟，这是啥家庭啊？当然任小素也没过多解释。 可是你走了，司令不就白安排你来尖刀连了吗？ 司令安排我来尖刀连有什么用意吗？是我自己要求来最危险的地方啊。 没事没事， 张小满觉得大家可能都想差了吧，一个战争之后将要离开178要塞的人怎么当要塞的司令，或者说张司令还有其他的想法。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